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我们这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在想啊，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来为这一周做一个收尾。正好呢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就是一直说比较有仪式感的节日，一个是春节，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元宵节。元宵节大家都喜欢吃汤圆，吃这个元宵，所以我们在想，要不然就聊一聊跟圆有关的话题，团圆啊，这个完美，这些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圆满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等号。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就一起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完美，就是想问大家，在你的概念里什么才叫做完美。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图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也是公职资深培训师顾斐。啊，小斐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斐就是东北女孩是吧？ 对，东北人。 对，我之前没有这个我们细聊过，但是我听你的口音是东北女孩，所以是什么时候到的北京？ 我是2005年被保送到北京读研究生。现在算下来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 就是在我看来，这一串里面有效的信息就是保送，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很扎人，这个字眼。就是当时学什么专业？ 哎呀，这个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呢小的时候被有一次被烫伤过，所以我在脖子下面有一道疤痕。然后呢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去当媒体人。所以呢那个时候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因为那时候有海湾战争啊，包括那些看到一些报道觉得很振奋人心。觉得如果能到这个战争那场面里边去做这个第一线的报道啊，特别酷。 就是梦想着当女英雄。 对。对。神奇女侠。 对。所以当时是奔着这个。 对，但是奔着这个，可是呢就是也是老天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在我高考之前的体检呢，他跟我就是体检的那医生跟我讲说，你除了中文系和经济系以外其他的都报不了。因为我这个脖子下这一道疤痕。 为什么其他报不了啊？ 他的当时的界定是可能因为这个可能露出来的部分是超过了多大的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那个时候的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听到这样的消息啊，而且奋斗了那么多年，高考是很痛苦的。我一直是一个学霸。 那保送两个字就都证明一切了。 是。所以当时对我来讲非常挑战。那最后选择中文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老天冥冥当中还是很眷顾我的。然后我发现好像中文和新闻是不分家的。 对。 那最后呢在大学4年里边也是还是很认真很刻苦。 总之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做了媒体之后， 对 很多的这个学科其实你学的越杂对自己来说是一件越好的事情。那其中最受益的可能就是中文这块。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我的一本 并不是学的这个专业。 对， 我当时呢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中文，我修的是双学位。 那很棒。 就是你后期等我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发现中文的这个学习，中文系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特别受益的。 没错。 所以包括后来我去广院在读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从这个当中你再去踏到另外一个台阶是很轻，步履轻盈的， 对， 不会显得就是跟我的体重一样那么笨重啊。这个事儿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镜头上大家看着还好吧，所以大家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一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我特别喜欢小斐她身上那股东北女孩的率性，当然也会有她这个作为学霸啊，长期的这个浸熏在浸染在这个学习的这个海洋当中，知识的海洋当中，也不缺的那种知性的美。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今天透过跟小斐的这段这个聊天，让大家在我们的字里行间来体味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完美。所以今天我想跟小斐还有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聊的就是关于完美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畅所欲言，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活是完美的生活，大家不妨一起来憧憬一下。可以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检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通过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或者说什么样的职场在你来看是完美的，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顾斐。其实刚才顾斐通过这一段聊天，在我看来，就是虽然这个身上的这个小小的疤痕给你带来了，在那个阶段带来了影响，但是包括你的这个言谈啊，表现出来的这种积极的、阳光的、神色飞扬的这种感觉，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这种东西是你天生的，就是一个乐天派，还是说你经过不断的很多事情的打磨，让你觉得其实任何事情笑一笑总比垂头丧气要来得好？ 没错，其实刚才丽姐提到的这个心路历程哈，我相信每个经历过痛苦和磨难的人都会心里有这个共鸣。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张白纸，但是呢在这个生活的磨难当中，有些人画了红色，有些人画了绿色，有些人画了黑色，不一样的颜色。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有一种积极阳光正面的这样一种力量 基因， 对，去影响我。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哈，可能在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很垂头丧气，但是可能过去了就好了。小的时候可能疗愈的能力会比较强。什么时候会觉得有抱怨的情绪呢？就大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正常来讲应该是比较激情澎湃的年纪，可是因为你对未来很多迷茫，也很多不确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想法，会有担心，会有焦虑，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不完美的这种担心哈。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用一种正确的一个心态去引导自己的话，就是积极的阳光的，去吸引积极的阳光的，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好事情到来。 没错，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气场。 对， 就是为什么人家职场上有种说法说远离那种爱抱怨的人， 是 就是负能量的人。 是， 就你发现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的那个状态就会越来越差。 没错， 其实这种是刚开始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他一定会有一个生理的反应。 是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没错， 你的那个气场就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慢慢你身边聚集的就是这种负能量的人，然后你就会远离那些好事情了。 是的， 所以我特别认同小斐，就是从今天，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有过任何的接触，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在传达室的时候第一眼看见小斐，她就是满面春光，阳光灿烂的，让我看了我说哇，这姑娘1.8米，你有1.8米吗？ 穿了高跟鞋差不多。 对呀，我这仰视的这个姑娘，哇，她怎么这么爱笑呢？后来我一想，这可能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些，大概看了一些你的这个资料，我说她一定跟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也有关系。 对， 所以你觉得到目前来看，你回头再看，不管是身上的这个疤痕，还是生活给你的所有的一切，你觉得是相对完美的，还是有一些缺憾的？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绝对的完美、 嗯、 当我们去认可这个没有绝对的完美的存在，实际上你的内心足够的包容、 嗯、 足够的大，它就完美了。 嗯，哎呀，这个解释太完美了。所以你知道吗，小斐，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种种的在我看来都不重要，就俩字儿，保送，我就觉得太完美了。 原来丽姐还在保送这纠结着呢。 这个特别扎心，因为你知道就是上学的那个时候、嗯很长一个阶段，到现在这个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 嗯， 就是如果说我听到身边有一个人保送了，这个比你考到一个什么成绩， 嗯， 来的更真切， 是， 就是更会对一个人刮目相看。啊、就是你说我考了第一，全校第一， 我记住了，下次就直接这么介绍自己， 就是特别这什么，以后你就不用赘述，你知道吧？你到哪儿一说啊，大家好，我是曾经保送到那儿的，那真的后面那绝对我跟你说，主持人都比我还凌乱。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小斐聊的是完美、嗯、而且呢我也听说这个小斐自己身上有一个标签啊、 嗯、 是因为他的一个不一样的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这样的一些经历，让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公考铁娘子。所以这个给我们自己来解释一下，何出此言呢？ 何出此言，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让别人叫我铁娘子啊、 嗯、 就感觉好像是特别的硬朗。 哎哎，你知道就跟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叫我女强人似的。 嗯， 我就觉得你们全家才女强人。 对， 因为女人一说女强人，你就是不得不选择一种坚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褒义词， 没错。 所以你也不认为铁娘子是褒义词？ 对， 嗯， 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比较拼吧，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 嗯， 这个事儿要么就不做，嗯、但一旦要做的话，绝对是做到我认为的极限的完美。 嗯， 曾经有一次也是年轻的时候哈， 哎，不能这么谈，你这么说整得我跟夕阳红似的。还小，你90后。吧， 我丽姐太会聊天了， 80后啊，80后，好，我们多啊，继续。 就是曾经有一次呢，就是在职场上，嗯，当时这个课程已经是安排好了， 嗯、 去广州上课，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课程，大概有2000多人， 嗯， 而且当时宣传呢，就是我和另外一位老师搭档， 嗯， 我们当时都是在整个这个培训领域里非常知名的、 嗯、 一线的、 嗯、 顶级的老师、 嗯、 很多学生也都是奔着我们的这个名字去交的费、 嗯、 然后去准备要去上这个课、嗯、可是呢我当时就急性的腰扭伤， 嗯， 就是从那个楼梯上没走好， 嗯， 然后呢就腰特别严重的一个扭伤，就走不了路了， 嗯， 当时就必须卧床。后来我们的这个老总看到我这个情况，就说要么这样，你就休息吧， 嗯， 但他没有想到我在他说我去安排其他的人去协调其他的人去上这个课。可这个对我来讲，我内心深处是觉得很愧疚的， 嗯， 其实觉得有点对不起学生、 嗯、 他们是奔着我来的、 嗯、 可是之后哎我没在场， 嗯 嗯，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悄悄的跑到了医院去打了封闭。就那个其实对于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我来讲是有挑战的，因为那个打了封闭它是要在那个腰的那个脊柱里边去注射一种让你短时间内没有感觉到疼痛的一种药物， 嗯， 但其实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神经、 嗯、 或者是会对未来的健康有一些影响， 嗯， 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嗯、 就觉得说只要能够把这次任务完成、 嗯、 能够把这次课上好，让学生们都有收获、 嗯、 然后考上理想的职位，我就成功了、 嗯、 我就对得起大家了、 嗯、 就是这样。然后爸爸妈妈也都没有跟他们讲，悄悄的、 嗯、 第二天我给我们负责的老师打电话，我说那个你只需要给我准备一个轮椅， 嗯， 就可以了、 哦、 就那天就我的搭档现在他是在首经贸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这个青年教师啊、 嗯、 青年教师已经是教授级别的了、 哦、 然后跟我同龄，非常棒啊，在清华读的这个博士，然后我们一直搭档李伟明老师，他就推着我从那个登机口，我记得特别清楚，安检，然后一直推到飞机上、 嗯、 因为我们要这个穿出席嘛，这个是很正式的、 嗯、 穿得非常的漂亮， 嗯， 我记得我穿了一身红色的风衣，他穿了一身西装，然后当时有一对小情侣在旁边，然后看到我们，然后那个女孩子就 怼了一下她 男朋友、 嗯、 你看人都这样了还不离不弃的。所以这个后来也被传为了一段佳话。对，嗯，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江湖上开始有这样的说法了， 是，就觉得我很拼嘛、嗯、 那我觉得还真是，刚才这个小斐在聊的过程当中眼里面稍微泛起了一点泪花，所以她到底还是就归根结底是一个女孩子， 对， 她 一个人去承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 还是很有挑战的。 没错，你说如果那当时推着你的那就是你的男朋友，你可能也不会觉得 对，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就唠嗑唠到这个阶段，你已经两次刺激到我，一个是他本身是学霸，然后他身边的人也都是学霸，这就是一个磁场的问题。一个年轻的这个青年教授啊，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在你不得已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不得已不是别人强加你的， 没错， 是你自己驱使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面临一种，我觉得那不是选择，那是一种抉择， 使命。 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让人现在听起来也会让我心生敬意的，就是这么一个，你要那个时候比现在年龄还小， 差不多二十几岁吧。 对啊，二十几岁就要去自己要求自己完成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对自己也是自我 要求 很高的人。 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受过这个烫伤的这样一个经历吧，我反而对我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妈妈那个时候用非常朴素的方式来教育我，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以后什么都干不了，没有工作也找不到男朋友。然后 就是说因为有这个烫伤在。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说妈，你妈多虑了。妈你三思啊，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我都一直都学习这么好，这点伤算什么。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对你做事情的这种所谓的追求完美，追求极致，他们是一种劝慰的态度还是一种鼓励的态度？ 它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后面呢就变成了默认，然后呢到后面就变成了欣赏。 哦，就欣赏 欣赏。 他不会心疼吗？觉得姑娘你太拼了。 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心疼我啊？直到就是我结婚生小孩，然后依然去很认真的很努力的去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然后为自己的家庭去经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女儿也挺辛苦的，挺不容易的。这个时候我妈就说我教育失败了。因为有一天晚上我怀着孕，然后在那赶稿子，包括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什么？哎，小编麻烦把这位嘉宾带出去好吗？就这唠了这十几分钟的嗑，就这么多的针往我心眼儿插。 很多真相一下子就被暴露。 对，都有老三了。 是，对。然后 你说这整个舞台都是你的，你说 吧。我在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怀孕嘛，然后马上就要生了，然后我还在做直播。那个是给学生考试做直播，当时就感觉肚子不舒服，我就给那个校长打电话，我说当时在美国，我说那个我有可能明天做不了直播，如果做不了的话就是去生孩子了，你要做一个备份。 你说他校长他就不长点心，都这种情况他至少一个月前就应该备份一下。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特别心疼我，说我教育太失败了，你干嘛要这么拼？ 对，她可能会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女儿相对的安逸一些， 对 他们来说，就到了一定的阶段，她会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是的， 那时候他们在你身边吗？ 啊，他那个时候在。 我觉得那还好。如果他不在身边，他只是听或者看不到，他会更心疼。对对， 是的。 所以就是现在，就老三几岁了？ 老三快一岁了。 老大呢？ 老大已经七岁了，上学了。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你知道我坐到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被人尊重，我还是蛮惭愧的。你就是你碾压我，你今天已经碾压我好几次了。我在想后面的问题审问，每一个问题带出来的都是伤害。 没有没有，其实是跟大家分享。 对，我觉得就是之所以小斐能有到现在，让我们看来。年龄还比较年轻啊，在这个而立之年还不到不惑之龄，就是这么一个年龄阶段就已经取得了让很多人就是可望不可及的成绩了。我觉得这个跟你骨子里追求完美，做事情就是认真的，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关系？ 对，我觉得两点吧，一点是跟时运有关，另外一点呢就是个人因素，我能抓住这个时运，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在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那个 继续 丽姐 阿姨， 咱好好聊天。 可以的可以的，写了一本书。 对，当时在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急性肠胃炎，然后就住院了，然后一边住院一边写书，一边住院一边写书，写到后面头发都绿了。 然后我的那个同伴来看我，包括同事来看我，都说顾老师这个书确实挺着急，但你也不能这么拼。然后我说那个出版时间都是固定的，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特点是有考试的周期，你过了这个考试周期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必须赶在那之前啊。那我的这个要求到什么程度？对我自己要求啊，标点符号，连它是半，那个时候还用那个就是。我想想叫什么半角全角，那个逗号是不一样的 啊、 有的逗号是特别圆， 有的 逗号就是一个小撇， 对，就是它那个字和字的间距会小一些。 我是连标点符号它那个码我都要给它调过来的，就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很难理解，但是在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如果这个格式也好，标点符号也好是错误的，我会特别难受。包括现在我在整理我的家也是，这个东西摆在这个位置有点强迫症，就必须摆好，哎，整一定要整洁，但不见得干净，就是有灰无所谓。 当然 必须 要摆好， 对，在它对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你骨子里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不光是对工作，对生活也是。我给大家可以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进直播间，在我们导播间的时候，小斐是很认真的拿出了一瓶精油， 是。 这个你是想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提振一下、让我 happy 起来。 就是你觉得就是这瓶精油到目前为止起的作用大吗？ 还蛮大的。 你看这孩子作为学霸这个嗑唠叨就不完美了。你说其实作用不大，丽姐跟你聊我就不需要这些知 识。你看我所以其实学霸也有学霸的问题，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有些人跟不上趟。 不 情商不够。 对，已经很够了很够了，你都把我唠出汗了。所以你现在自己也有孩子了，小斐。 是的。 你觉得自己的这种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这种性格，你是更享受还是觉得有时候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负担，很痛苦？ 实际上我在生活当中哈，我一直在不断的反省。因为就是在工作当中你如何要求自己都是不过分的。可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苛求，有些时候会给别人带来负担的。尤其是在跟比如说没有小孩的时候跟另一半的相处。我先生他是医生嘛，他是洁癖。如果呢这个有些东西他觉得没有达到他的干净程度，他是很难受的。所以相对而言我们还能搭得了拍儿。可是 就是你负责整洁， 他负责 干 净、 啊、 对。可是呢孩子不管这些啊、这个穿着鞋就上床了、然后衣服呢这个也不脱，直接在床上就滚来滚去、这个在我原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当了妈妈之后心一下子变宽了，什么都能接受了、所以实际上在孩子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智慧。我觉得就是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可是呢你不要去用你的要求去评判别人。 对、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孩子其实恰恰也是父母的老师。 没错， 有很多人在自己之前这个独立的成长过程当中，在0.5+0.5=1的这个婚姻之前， 是 他是就是追求自我。 对， 但是结婚其实就等于你放下了一些东西自己的，有了孩子之后你学会了更多的是一种付出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就又不一样了。 是的。 所以我刚才就特别想问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觉得未来你对你孩子是希望他具备你这样的一种品质吗？还是说他活得更淡然一些？ 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 哎呀，没有多远，不要你们那个年代， 八十年代，其实物质还是不是很、物质还是不是很， 就是抢着吃大白兔奶糖的那个年代啊。 大白兔奶糖对我来讲还是没有太多的可能性，最多就吃个烤鱼片 哇，所以你看，你比我至少小了十几岁。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竞争的。现在的孩子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没错， 所以我不太希望他变成一个很挑剔的人。我希望他能更包容。而且呢我跟我的小孩也说，妈妈希望你们能够为你们自己的梦想而活。 而不是为这个当下生活， 不会为当下的生活而活。包括现在我也会就是不断的提醒我自己，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不是为了别人而去生活，一定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可能说起来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这扯淡嘛，都快40的人、什么梦想啊。但真的我心里是有梦想的。 对 啊、我去年在那个过年之前去报了一个裁缝班。 为什么会报这么一个班？ 就是小的时候啊，曾经特别、我画画还蛮不错的、但是没有学过、那时候没有钱报、 天分好， 天分还不错、然后画东西有些时候小孩说，妈妈你给我画孙悟空，我觉得我自己画的还挺像的、因为孙悟空很难画。 对啊， 那我画的还挺像。所以呢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希望自己能当服装设计师、可能那个时候女孩子都希望美美的哈、漂漂亮亮的，可是又没有新衣服可买可穿、 然后这个梦想一直在我的心里抓我挠痒痒，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时间或者说生活的状态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完全可以由你操控了， 对，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决定，哎，我今年呢要开始把我的这个裁缝学起来，然后给这三个小孩每人做一套衣服，做一套正装，漂亮的正装， 就是不是那种家常的这种衣服， 对，不是小和尚服，是那种真正的西装， 出去啊穿那个小参加小宴会穿的， 对，希望能够给他们这样一种记忆吧，以后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拿出来说，这是曾经我妈妈给我做的一件礼服，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种乐天派的性格，积极阳光的性格，跟我父母对我的陪伴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个时候虽然家里穷，可是呢，我就是特别清晰的记得，我父亲给我做了一个电子琴， 做的电子琴，可以发声的吗？ 对啊，可以完全非常灵活的弹。然后呢，还给我做了一双，就是四个轮子的那种轮滑鞋。 哦天哪！ 对，那个是非常高级的玩具。 他本身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他是一个工程师，是就是强电方面的工程师，也有自己的专利。我爸爸是一个学霸，可是那个时候上山下乡，文革他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把他所有的才华和能力，在这个爱的这个方面都展现出来了。他自己很兢兢业业，同时非常的爱我。 对， 就这两个玩具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对， 所以你也想用爸爸的这种方式再去爱你的孩子， 对，传递给我的小孩， 你觉得他给你的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 非常深远， 所以你也想让孩子去感受到这种爱， 没错，是， 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去聊你的家庭，聊孩子，我觉得我也都能忍啊，小斐，你不要把你那个你一米七的个儿一米长的大长腿没事就翘个二郎腿就在那儿刺激我，是吧？受得了吗？这大长腿都摆在我面前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家庭对你的影响，就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它带入到一个很长时间让你受益。 对， 你在这个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从这里面获益的东西你也会去做一些筛检， 是的， 什么样的东西能让你的孩子更好的成长， 对， 比如说你可能不会再像之前家人对你的那种期望，然后再去给孩子那么高的要求， 是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容易走的一个教育误区， 没错， 望子成龙， 是， 就是可能我没有完成的，我要去要求我孩子去完成， 对， 但是我觉得爸爸应该不会有这种顾虑吧，我就是学霸了，你爸不爸无所谓了，不学渣就可以。 我是用一种种树的心态去对待我的孩子，不是种花。然后很多很多家长，比如说，哎，我给孩子报个辅导班哈，跳舞，他特别希望说在人前来，姑娘你跳一段，说那个学了一个乐器，来那个儿子演奏一段， 显摆一下， 显摆一下，这种花的心态，因为花嘛，很快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月，它就 花期很短， 它就绽放了，他们看到这个花绽放，但是就像您说的，花期很短，它不会一直这个花开放。我呢，其实对我的孩子，我更希望是用一种种树的心态，可能它不会很快的开花，也不会很快的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一旦它长成，它会扎根到大地土壤非常深的那个部分，以后未来他能够知道自己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就是他去在地下充分的去汲取他的养分， 是的， 然后在这个地上他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苍劲，他不是那种花期很短昙花一现的东西， 对，所以我不想给他任何的期待，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到我和我先生自己身上，然后呢用爱和陪伴去对待就是家人和孩子， 明白，就是挑事儿就挑先生的事儿，不挑孩子的事儿，对吧？ 相互挑一挑， 对对对， 就完美了。 这个摆整齐了，那个我擦干净了， 相互完美就完美了。 好，现在我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自己在某一方面不够完美，你想要追求完美，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心态，他们也会在线下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支招顾问招弟儿的公众微信，微信号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而且呢，他们也会携手我们职场有高招发起了一个免费修改简历的这么一个活动，大家的简历呢可以在初期啊做得完美一些，这样呢也是为你的职场打开了一个比较好的通道。还有呢，就是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席位，比如说项目经理，还有产品运营的实习生，包括营销经理这些热门的岗位，我们也再次感谢猎聘校园。今天呢跟小斐一起聊的就是完美的话题。你知道小斐现在一直播目前我们的热度是多少吗？你创造了一个小记录。 真的好兴奋。 真的，你现在能看到吗？就是在左上角这个数据，活力982的下面有一个热度，4.0万的热度， 好棒。 就是你知道我就是， 谢谢大家。 天天在节目里这么吆喝啊，就是我打我自己这张牌的时候，通常就是钱，哎，1点几万，顶多2点几万，给我点面子啊。但是我们通常的数据是3点多万，但今天是打破了一个记录，4.0万。 因为我们一加一大于二了嘛。 哎，此言差矣，我就占0.5吧。今天呢，跟小斐聊的是什么是完美。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放到职场当中，我觉得也特别适用。 对， 因为职场当中有两种人是特别鲜明的，就是所谓的与世无争啊，我什么事儿我做到差不多就可以了，能交代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对， 是有这样的大量的这样的人在的。当然还有一些人觉得就像你的那种态度，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追求完美。但是这两者当中，在你落实的操作过程当中，必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问一下小斐，你怎么来看这两种人？ 其实在我看来哈，如果在职场上，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就是做人和做事儿，他的这个掌握的度，是不完全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哈？做事儿，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你尽量的就是做到一个问心无愧的一个程度，而不是无所谓，或者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那会让你的整个职场的这个生涯会相对而言走得顺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反而说做人这一块呢，我们可以低调，也可以说比较包容。其实包容和无所谓并不完全等同。包容是你能够去容纳别人对你的这个否定， 就是所谓的理解。 对，可以去理解别人，或者说不在意啊，但它并不代表着无所谓。如果说这种无所谓放到了职场上，在工作过程当中什么事儿你都无所谓，那如果我是你的领导的话，我会就会觉得说你可能根本不在意这份工作，或者你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机会。那我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 对， 那一定是咱们说这个老话有句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一定是他哭了他才知道说啊他好像饿了。一样的，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你透过你的努力积极的争取或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表现，你才能够让你的 leader 在比较人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看到，哎，哪个人是出类拔萃的。因为晋升的只有那么一个呀， 对， 或者是机会只有那么一个呀。 对， 那你如何能够在职场上出类拔萃，或者成为佼佼者，这都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所以就是凡事都说得过去，是一种就是不太追求完美的一种职场态度。就是在你看来，它其实并不占任何优势，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说得过去的话，只能说是一般般。如果是你对事情有一个自己的明确的标准的话，你自己首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给自己打分的。当你自己觉得说能达到这个9分了，可能在领导那儿没准打个8分，那你当你自己觉得能打个8分，可能到领导那儿就打个6分 了， 6分， 对呀 ，所以如果说自己对自己没有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话，可能你真的在职场就是滚滚红尘，然后就被拍在沙滩上了。 对，其实这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在职场当中，我刚才一直说有一种人，就是我只要不出错，就。 妥了，因为我只要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了就妥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你对孩子未来的一种期望，就是希望他有这种合作精神。其实未来可能越来越注重的就是这种人脉关系、人脉资源。 对， 因为你很难一个人去独立做完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竞争非常复杂的，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他那么单纯。 对， 我们的机会也是单纯的，我们面临的这个竞争环境也是单纯的。现在你自己闷到家里，就可能会写一篇十万加的一个公号了。那这个十万加对于那些埋头苦写的那些写手来说，他可能就是写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达到。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竞争的生态。 是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再让自己用一个所谓别人看来的与世无争、云淡风轻的态度的话，是很难做出一定成绩的。当然人家有的人就觉得我就追求这种宁静致远，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 嗯， 但是前提是你有足够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像扎克伯格那样，你出去开一个经济型的轿车，别人就觉得你是一种生活的姿态。 对。 但是如果说你并没有多少的这个资本，然后你说我就喜欢这样享受这种状态，别人说你就是没能耐，你不要再这么自欺欺人。 没错。 所以我是很认同的。像刚才这个小斐这个总结，就是我来给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是的， 这点很重要。 对，是。 所以小斐因为他自己首先是在学习上也好，工作上也好，他都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所以他对这个所谓的完美，追求完美和这个完美能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是非常有发言权的。那也希望刚才小斐的这个他自己的现身说法吧，能够让大家受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小斐聊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追求完美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模仿完美啊，这是我们的小编给出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是成就完美，你怎么来看这两个概念？ 我觉得是这样哈，所有的事情从零到一是最难的，但从一到一百，它是一个一步一步累积的过程，那从零到一，它是如何就从无到有的呢？就是这个创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起源一定是组合，而我认为这种组合其实就是模仿。但是呢，如果你是单纯的这种抄袭，抄袭和模仿不太一样啊。抄袭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创意或者是灵感在里面，完全的就是扒出来，这叫山寨版的抄袭。但组合呢，或者是模仿呢，它是把各个领域或者是不同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跨界的这种方式给它拎出来。那你会发现好多东西，现在我们的一些有生产力的一些 idea 全都是这种组合型的创意。 没错 那从这个这种模仿的方式一点点的组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创造。 对，所以就像李书福汽车疯子，李书福当年做汽车的时候，就是买一个奔驰，买红旗，用人家这个发动机，用那个底盘拼出来的，它就是一个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汲取的方式来模仿。 是的。 但是后来呢，就发现全世界跑的这个，不管是沃尔沃呀，还是后来的奔驰啊，它的股东最大的股东都是吉利。 是。 所以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证，我觉得。 是。像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哈，那我本身呢是学语言学的。 你是学语言学？ 对，就是在读硕士的时候学的是语言嘛，语言和语言发展。然后同时呢，我也对这个考试学的一些原理也是有一些了解，包括那时候考研，当时不是保送了吗？所以考研准备那些东西都没用上，不过那个时候是很认真准备了，所以呢，我就发现好像里边有很多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在公考的这个领域里，当时实际上是没有那个模块教学法的，等于说整个行政能力测验就是一张卷子，一套课程，我们给它拆分成了五个课程，然后呢，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像言语理解与表达，当时是没有规范的教义的，也没有规范的一些这个理论。我就是从考试学的原理，还有语言学当中的现代汉语的一些这个规律当中，给它总结，发明创造出了这么一套教学体系。这套教学体系是从2005年，一直沿用到今天，我可以非常这个不夸张的讲，现在目前公考界所有的言语部分的内容都是原生于我的当时的这个讲义。 哦，天哪，你这 就是你用了很长一段时一段话来包装了你这个真，然后你是知道我这人比较脆弱，然后慢慢的让我来接受这个事实，又扎我一下。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你又做了一件在我们看来很完美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积累的一个结果。 对，实际上就是从最开始的组合，然后变成了创造，到今天的从一到一百的这种积累。现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已经从1.0升级到不知道多少点零了哈，但是所有的原生都是从这个底盘开始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吉利的发动机一样，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还是你现在有公司，你们在一起在做这个事儿？ 我就是这个华图教育的联合创始人，当时我们就是在相当于是打革命的时候，闹革命的时候，打天下的时候，我就是自己这个专门负责这一块， 就是所谓你们的核心产品， 对，核心生产力就是起源于那个时候，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完美都是从这个最开始的组合，然后模仿，然后呢一点点的到创造甚至到超越。 对，其实就是举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模仿秀， 对 啊，就是比如模仿韩红啊，模仿刘德华， 是 什么王宝强都特别像的人， 是 哇，他一出来太像了， 是。 但是你发现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星途， 对， 就是他很难有出来的机会， 没错。 那就是前期你模仿了之后，你后期怎么来拿自己真正的东西？因为出了一个刘德华，就不可能再出长相一样的另外一个刘德华， 是的。 那你怎么来借这个事发展成自己的核心的东西，然后让自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席之地， 对， 一席之位，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小斐也给我们职场当中的这些朋友提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我们不单是要发挥自己的所长，我们要善于发现那些可以被我们拿来做的一些利用的东西资源， 对， 你把这些资源拆分了组合了，然后你发现它其中的规律了，它最终就可能成为你的核心竞争。 为我所用。 没错，因为可能别人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就像 Zara， 对 Zara 从他开始到现在一直饱受争议， 是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时装界的流氓，你就是在抄袭各种。 是， 但是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他就是在零售业就是老大。 对，因为他就是最一开始就是各全球各地有这种时装发布会的时候，他的设计师会分散到各个发布会现场，然后一看到之后就把这个灵感记下来， 对， 他马上就一汇总，立刻就生产出来，就进工厂了。 是的， 所以这种模式你做不到，他做到了，他最后生产出来的所谓的东拼西凑出来就是一个实践时尚的单品， 是的， 就卖出了很好的价格。 对，所以实际上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要跟大家交流，就是执行力也很重要。就是你光是在脑子里的这个想象非常完美，可是你没有办法去给它呈现出来，依然是空谈。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第一手的去实践，可能你会发现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出来了，没关系，那又怎样？试错的成本呢，哪怕它高一点，可是总比你永远不去做要强。 没错， 对， 就是必须要有这种试错的心态。 对， 我觉得这个是你看像小斐都这么人生这么完美的人，他还一直有这种试错的心态。你像我们就磕个碰碰就磕磕碰碰嘛，还在乎啥自行车？ 我们这都已经那个磕出来了没有感觉到疼了 那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就是在职场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追求完美，还是你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对， 就刚才其实我们说的这点很微妙，那这个微妙就在于怎么来把握这个度， 是 就什么样的度在别人看来就是适度的，而不是说你这人太较真了。 对，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是他挺认真但是太较真的，跟他合作特别累。 是， 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他确实挺宽容的，但是发现他什么心都不操， 是 我们跟他也很累。 是， 所以你觉得小斐以你个人的这种职场经历还有你的成长经历，这个度怎么来拿捏？ 我觉得一个标准吧，就是以结果和目标为导向。当你有结果和目标做一个参照的点，或者是用这个方式去反观或者是复盘你前面所有的东西，只要跟它符合的那就是对的，不符合的砍掉。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能够提高效率，不走弯路，第二个呢也能够去把握好一个中间的度，否则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人怎么那么事儿啊。 对， 但是没办法，在这个教学领域里我就必须得事儿，我不事儿我没有办法去把最好的一面或最准确的最严格的最新的东西呈现给我的学生。那反过来说，如果说 你要是什么事都无所谓的话，可能人家觉得说你根本不负责任，不在状态， 对， 你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儿。 所以就是提前把这个规矩摆好，我们就是 目标和结果， 对，目标和结果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奔着这个目标就所谓的就事论事了， 对， 这个也就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其实在职场的这些这个小伙伴们哈，如果大家有这样一种经验的话，你会发现情商比较高的人哈，他通常会怎样做，他在做事的时候可能会跟你争得面红耳赤，可是在下来以后他会专门去针对一些人去做一些比较好的情感沟通， 所谓的安抚， 对，这种连接其实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人他是比较能够接受面红耳赤的，可是有些人接受不了，那接受的人无所谓哈，如果没有接受，他在结束之后他带着这种情绪跟你去合作，那就很难过了，所以呢，如果是情商高的人，那我在做事的时候把握好原则和度，尽量的追求完美，但是呢，在事后我呢通过个人的方式能够跟我的搭档或者 partner 就是相处的比较好，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别人能够理解我，能够更好的去配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是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贿赂，开个玩笑啊。我其实是比较这个实在的一个人，请大家吃点好吃的，然后勾肩搭背的， 就是反正争完了就争完。他们对你也很了解， 对，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他知道我不会说私底下记仇啊，或者怎样。那我们私底下还是好朋友，然后呢，这个送一些小礼物啊，吃个蛋糕啊，吃个冰淇淋啊，甚至傻傻的拍个照啊，自拍一下，这个都太正常了。 对， 但是呢，在做事的时候该怎样就怎样，我们也不会打折扣， 对，有效的一种沟通方式， 对，这样大家都不累。 对，这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还挺好的，就是男孩就是男性有的时候在职场他是很难拉下这个面子的， 对 啊，他就经常可能 男性有些时候可能会借用点道具，比如说吸烟哈，虽然说吸烟 抽根烟 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可能这个会场特别凝重的时候，感觉聊不下去了，但是呢走中间休息一下，到那个楼道里吸根烟，吸根烟回来，哎，感觉好像放松了一些，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这么一个调和的过程， 没错， 对， 所以我们要提醒北京的听众啊，这个如果在北京的话就到楼下宽敞的地方吸根烟 但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 用这种方式的 对, 对，因为它毕竟不健康， 没错，就是北京室内全面控烟啊，提醒大家但是就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在职场当中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找到让彼此都很舒服的一种沟通 方式，对，没错， 我认同小斐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把目标和这个 结果 啊摆到前面，那大家都奔着这个去，你的这对这个有益，我们就无可厚非。 是的， 如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允许有争议的， 对， 但是谈完事儿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 对， 再去做安抚工作， 对啊，是的， 所以你身边你跟你打交道的这些人里面，你觉得是这种特别追求完美的，因为你本身是在工作上追求完美， 是， 你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更舒服，还是说跟那种觉得什么都可以，我听你的都 OK，你觉得哪种让你更舒服，就是对你容易跟你针尖对麦芒的，还是说另外一种？ 我应该这么来回答，没有一个完美的个人，只有一个完美的团队， 天哪， 所以这个团队什么样的人都要有， 所以您是来自华图教育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对吗？ 是 啊，顾斐，所以您说的就是华图教育集团是吧？哎，只要跟我们节目合作我们就这么多的便利条件，我就说他这个集团华图教育集团所以就是还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你都愿意包容更多的这种多样性， 对，你要知道就是在一个团队里边一定是有这种跟你针尖对麦芒的人，但是他会跟你有很多的火花碰撞出来， 碰撞，对 对，这个是有生产力的人，而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能够去很好的去维护大家的情感和跟大家更多的去做连接的人， 对， 他会愿意放下自己，就像那个珍珠的线一样，把一颗一颗的珍珠给它穿起来，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是一盘散的珍珠，你没有一个线的话，也没有一条非常漂亮的链子， 没错， 所以实际上什么样的角色都要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相互搭配，发挥各自的长处，我们才 才能做到真正的完美。 嗯，所以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就让我想到了很多人愿意把这个《西游记》里面师徒四个人，甚至包括白龙马，都放到职场当中， 对， 来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划分。 嗯， 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原来说哪个角色在职场当中最重要？ 嗯。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没错。 你说需要孙悟空，当然大师兄要在。 对， 你说猪八戒，他什么好像正事儿都干不了啊，天天就是在里面搅浑水。 对， 但是又因为他这个团队显得气氛又很轻松。 是的， 沙和尚。师傅说的对， 对， 大师兄说的对，谁都说的对， 吃苦耐劳行， 没错。但是他就像你刚才比喻的那个线， 对， 珍珠穿珍珠那个线一样， 对， 就因为有了他，就好像团队里面有了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对， 这个团队才会更加沉稳的往前稳步的前行。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追求完美，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我们都要学会去发现别人的优点， 没错， 然后也去成全别人的优点， 是， 同时呢把我们的优点适时的做一些收敛， 对， 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机会绽放光芒，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完美的。 对，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请到了学霸，你看我给你梳理一下啊，保送，然后呢留学，然后有一个这个医生的先生啊，学医的先生， 对， 完了，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拿推他那个引起绯闻的一个青年的教授，先生没听这轱辘啊，玩笑话不要当真。然后呢，还有三个孩子， 是， 老大都七岁了，然后1.7米的大高个儿，1米的大长腿啊，所以就是在职场当中呢，又是一个被公认的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非常骄人成绩的一个一线的这么一个创作人，在我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用自己的这个知识。在丰富着各种人的生活， 谢谢。 所以在我看来，小斐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生和一个完美的人。那你呢，对这个话题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界定？节目最后给我们如果支招的话，你会怎么来做结语？ 给大家三个建议吧。 嗯， 三个小招哈。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追求完美，但是不苛求。 追求不等于苛求。 对， 嗯， 追求不苛求。 嗯， 第二个呢就是先要去模仿， 嗯， 然后呢达到去创造完美的程度。 嗯，从模仿美到创造美。 对， 嗯， 从模仿到创造。 嗯，就从类似于所谓的中国、中国这个制造到中国创造。 对， 一样的。 对，是的。嗯，那第三个呢就是鼓励大家呢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要求，用自己的梦想去推动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那样一个状态。 嗯， 达到最好的自己。 对，就首先要对自己有要求。我们把小斐这个最后做一个梳理啊，我们给大家支个招，就是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嗯， 要有一个目标，人生的理想。 对， 你要有梦想，不管你现在身处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但是都要对自己有梦想，有追求。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界定了这个目标理想的前提之下，建立了这么一个人生追求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努力去追求，但是不要苛求。 是的， 这个包括不苛求周围的环境，也不苛求自己。 对， 不然会让自己和大家都很辛苦。 是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可以去拿来用。 对， 为我所用，但是最后用这些所用来创造， 去创造 所有。 是的， 对吧？ 是的， 你觉得这个主持人还行吗？ 丽姐非常的 perfect， 非常的完美， 完美啊！所以那个完美的发音应该是 perfect， 那 perfect， perfect， yeah， perfect。 Perfect， 所以是 leader 不是 leader 是吧 ？leader， 我很长时间都是，哎，其实你作为一个公司的 leader， 然后上次有一位嘉宾啊，对不起，我纠正一下，是 leader， 我觉得那个嘉宾就非常不完美， 不完美。 好，今天再次感谢小斐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丽姐， 如果再次发出邀请，你还会来吗？ 非常愿意。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可以聊一聊你的更专业的内容，就是语言 好 教育这一块， 好， 好吗？ 好， 谢谢小斐， 谢谢， 感谢大家，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